说我心里对你的思念。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风儿它吹动我的船帆，船儿它随风荡漾，送我到 人山人海。

是有，有谁来为我参谋？下一个路口是向左还是右，有谁来为我参 茫茫的我。